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这里有人在提一个问题啊，他说是，什么是一切法是取不过？首先，这个文字。那个取，也不是这个取，不是说我去拿手去取一个东西，不是这个取，啊，取是那个走之旁，啊，加一个取字，取是取向，取向啊。从四面八方取向，这个取啊，可不是这个。首先，你把这个取字，要弄清楚，不是这个取，不是我去拿一个东西把它取出来，到银行里向我存款呢，取款的去那个取，走之旁啊，走之旁。加个曲子，那个曲是什么呢？兴趣啊，这个东西感兴趣不感兴趣啊？这个曲子，这个曲呢，就是取向一个目标立在这个地方，四面八方都朝这个目标走来啊的这个取向。那个法，这个法呀，法有无量法，十法界的法无量无边。十法界无论是众生法、心法、佛法，像我们这个《法华经》中讲的，十界十如，那可以说是。包括一切法在内，在这些个无量无边的这些个法之中，随便拈一法出来，随便拿一法，从佛法一直到地狱法，十法界吗？众生假名。无因施法，以报国度。随便举哪一法，这一法呢，它具法，这一切法都取这一法，这叫做一切法取此法，是取不过。救人也好，救物也好，都一样。因为是人，也是法；物也是法，心也是法，不都是法吗？正法也是法，邪法也是法，烦恼法也是法，那个涅槃法也是法。这些个法都不能够离开十法界。一切法，比方说。我举这么一个东西，这叫什么东西呢？这叫扶持，对不对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杯子，是吧？乃至于香花、佛像、经书，你随便指哪一法，只要你能指得出来的，能够见得到的，哪怕你是能想得到的。只要你举一法出来，就这一法，它就能够具足十法界一切诸法。这个上来如果说这个《法华经》讲到开权显实，这个道理也要懂的。如果不懂这个， 这开山显石就有缺陷。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法从哪儿来的呢？一切唯心造啊，心上这种种法生，这都心造的嘛。既然从心造的法，心就具法，那一切法也自然是具法的。说得太远了，我们理解的不那么现实。就拿我们这一个本人来说，我们现在作为一个人，这是不是个法呢？这个人是不是个法？是个众生法，对吧？那么你这个人具法不具法？这个人具法不具法？人是具法的。什么叫具法呢？这具足一切法都在你这个人身上。说是在你这个人身上呢，你理解的不够那么亲切，都在你这个心上。你这个心具法不具法啊？一念迷，你就是九法界的众生；一念悟，你就成了佛法界的，成了佛了。不具法不具法吗？我这一念起个贪嗔痴，那你就是，你这个心呢就具足三恶道。要是你这个心说是我今天呢，听着《法华经》了，要上乘福道，要下化众生，那我就发心行菩萨道，上求福道，下化众生。那你这个人就是个菩萨嘛，他不就是具足菩萨法界吗？人家说是念佛好，念佛生西方，能够了生死，能够待业往生，那我就念佛。那你念佛成什么东西呢？念佛就成佛啊。那你这一念心就不是具足佛法界吗？说是那不行，行菩萨道，难行，要舍眼睛，舍耳朵，那个东西难弄，我不干，我就，了个生死，出个三界就罢了，做个自了汉。那你这也具法，你这个心呢就具足那个二乘人的法，对不对啊？这是就你这个人来显这个具法。除了这个人以外，其他一切法都具法的，人法界具足，九法界具法。其他九法界每一法界它都具足其他九法界，比如地狱法界，地狱法界它也具法，具足恶鬼、畜生、修罗、人天法界、声闻缘觉法界、菩萨佛法界，它也具足。那个下地狱的人永远下地狱啊？不会的吧？不会的，永远下地狱的。那永远，如果说是这个下地狱的永远下地狱，那个法呢，那就是定法了。诸法常无性啊，它不得性的，不得性也没得性，所以它具足九法界的性。为什么地狱法界不能永远下地狱呢？地狱法界是因为它造了罪的。造了这个地狱的罪，他就下地狱。那个罪也有深浅啊，罪到底深了，那么你下地狱的时间呢就长，受地狱的苦呢就重，他总有时间的。你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人，犯了国家的法， 判了刑的，啊，还是三年徒刑，还是五年徒刑，他有个时间的，啊，你就是无期徒刑，无期徒刑他有个时间，啊，无期这不是有时间吗？我死了以后，你就顶着我一辈子吧，你不能判我来一辈下一层判徒刑啊，啊，他怎么判呢？啊，世间法没有说判你下一辈子，这一辈子你这个徒刑还不够，你下一辈子还来，还来受这个徒刑没有的，所以这个一切法都是法界，法法都是法界。哎，我们这些话我这是说了不要说的了，啊。啊，经常说，随便你世间法举一个什么，举出这一朵花，这朵花就具足法界，是法界都具足。嗯，如果说你在这朵花，你能够用心作观，啊，这朵花啊，这朵花在法界当中是不是属于舍法界？是不是属于舍法界？舍尘呐、啊，啊，既然是舍尘，不要我解释。心经就在我们一天到晚解释做解释，你都忘记得了。舍即是空嘛，哎，你说这个火花怎么是空的呢？啊，不空是因为你这个眼睛是个肉眼，所以你看不空，对不啦？你把这个眼睛的质量你改变一下子，哎，你要是具足了天眼或是具足了慧眼，那看一切法都是空的，对吧？啊，那个墙那也是一尘啊，那也是舍尘的，对不对？众生有执着心，晓得这是个墙，是个障碍物，那你就走不过去。那个鬼神他就能走得过去啊，人还不如个鬼啊，人还不如个鬼啊，鬼有五通，你人还没这个五通呢。这个一切法他自己本身呢没有一个固定相的，就看你这个人。二乘人看着这个舍，他就看到这啊，舍即是空。如果菩萨看到呢，空此空不空，具足一切法，啊，《法华经》中讲的这个诸法实相。一切知识语言滋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你说什么叫个实相呢？实相不是单独有一个东西叫个实相啊，不是单独有一个东西叫个实相啊，哪有另外有个东西这实相摆在那儿吧，没得相的叫实相。诸法实相啊，十法界的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这个十法界相，这个十如是，那就叫做实相，那叫做实相。说是这个杯子，你说这个杯子具法不具法？十法界都取此法，次取不过。十法界都取呢，就是取相。理什么取向啊？这个理取向啊，这个道理，这个杯子，就我们人法界来讲，哦，这是个杯子，啊，泡茶叫个茶杯，泡一杯开水叫个开水杯子，啊，它也没得性，哪里有性呢？啊。那么这个杯子是我的，说你要抢我这个杯子， 那我就跟你要斗争，那就打架，打架能够打得头破血流，那你看这个将来是结果是什么结果？起一个贪心，起一个嗔心，起一个痴心，那你就是三途之因，将来就感三途之报。人天他也因这个杯子能够做一些善法，对吧？我拿这个杯子拿来供佛，这个就是佛杯。我拿来送人就是一个礼品。这个都是人天的事业，他就取这个法。菩萨看到这个杯子，跟二乘看的这个杯子，它不一样啊。二乘看这杯子，杯子就是空的。佛看的这个杯子就是全体的大用。你说这个杯子具法不具法呢？你随便举哪一法，它都具法，就是个佛像，它也具法呀。佛像不具法吗？人家这个佛像，人家都是烧香礼拜的，这个是种的是佛音，有的人呢，他对这个佛像呢，他也烧香礼拜，但是他这个烧香礼拜呢，他不是想我要成佛啊，他说我将来。我要得福报，我要升天，要做人，那是什么因呢？如果说对待这个佛像，随意糟蹋，随意毁谤，你看这是什么因？欲得不着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谤佛那要下地狱的。同是一尊佛像。他就为十法界作因，取就是一切法取此佛像，是取不过；一切法取此杯子，是取不过；一切法取这个桌子，是取不过。随便举哪一法，皆如是。小至于微尘，大至于十方法界，是取不过。这就是佛法的圆融佛法。不但你这个佛法就不圆融哎，圆融呢，这个法处处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只能够这样的简单解释啊。如果你还要不懂的话，我就明天天天跟你说一次，这叫一切法，不是像你这样问的啊，就是举一法。就是举这个佛像，或是举这批一盆花，这作为一法。一切法取此花，是取不过。是取不过。十法界，这个一盆花具足十法界，这个佛像具足十法界。这个你要不懂的话，你这个人是不是具足十法界？人也是一法呀，你是众生法嘛，你是人法界的人法嘛，具足十法界，这叫做是取不过。我是理解得蛮清楚的也可能我这个嘴笨呐，说的人家不能理解，这是一个。第二，他要问，就是理解跟误解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误解，误就是误这个理你能够理解了就是误解嘛他又问，他说我们这个众生还是眼迷，还是心迷，还是都迷他说不是，有时候是不是众生迷眼迷，心迷。他这个问的呢，什么叫做眼迷？什么叫做心迷？眼， 从这个众生的五根来讲，眼、耳、鼻、舌、身，你这个心呢，就是意啊，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五根眼、耳、鼻、舌、身，他自己本身不讲迷的，这个眼睛有什么迷呢？如果这个眼人活到我这个眼，它起这个观舍的作用，眼能观舍，那么我们是讲这个凡夫的肉眼，但是你问这个眼呢，你没有问我这问的这个眼还是肉眼还是天眼还是法眼还是慧眼还是佛眼，你没有问，对不对啊？如果说这他三大道的天眼，这个眼的作用呢，它就有限制了，天眼通肥耐，肉眼耐肥通，肉眼是有障碍的，隔离层纸这看不到，天眼就能看得到，慧眼呢，慧眼能观空啊，法眼是观速的。佛眼并没有另外有一个眼睛叫做佛眼，就在四眼当中，四眼纳入了佛眼都称为佛眼，就是佛眼有四眼之用。那么你这个心迷，既然讲心迷，说明你这个心呢是有烦恼的，有烦恼这个心称为迷，迷和颠倒。说是还是他就问他还是眼迷还是心迷，这个迷啊，迷就是迷的这个心，就是迷这个心。你这个眼睛如果要没有一个心，你这个眼睛有什么用啊？死人有个眼睛呢，死人有眼睛看不到了，不得心了，说这眼迷跟心迷还是都迷。还是都迷啊，主要就是心迷啊，这个漏根这个无根要有一根起作用，它才起作用，一根不起作用，这个眼根本的作用，你看人这个睡觉的时候那个也有眼睛啊，他什么看不到啊，都迷，说你这个问呢，这还是眼迷还是心迷，这怎么问的？这个从你这个话从哪儿来的？还是经中有这么一句话，还是哪儿来的？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如果说我跟你想一想，是眼迷，就是你眼睛里看不到东西。这个眼迷啊，你看不到什么东西呢？还是看不到真理，还是看不到素理，还是看不到真这个实理，就这个三谛之理都看不到，那就得眼迷。所以上来我们讲这个《法华经》，开示悟入佛之见，这个见啊。那个见不是拿我们的肉眼见呐，佛知佛见，佛知佛见。那你说，这个明心见性拿什么见的？是不是拿肉眼见的？如果拿肉眼见的，我们都有肉眼，但是我们都没有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拿心见的。明心见性嘛，心明了，性就能见了。但是那个见，不是眼睛见舍之见，这个性它没有舍的，性是什么呢？性是个理，它是个理，没有形象的，没有颜色的，没有方圆大小的，所以叫个见性。见性就是见理，见什么东西啊？ 你说这欠账得还钱，这是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不是理是什么样的呢？还是红的，还是白的，还是长的、短的呢？理啊，它是第三问，第四问是烦恼无明的根本是什么？烦恼无明的根本是什么？烦恼无明的根本就是不觉悟，不觉，不觉啊，不觉悟，一念不觉，那个一念不觉，从最初一念不觉就是无明，没到无明了就觉悟了，无明断尽了就大觉朗然。你比如说无明跟烦恼的根本是什么？根本就是，就是不觉。这个不觉与觉，有人想说这个无明从哪儿来的？无明就从不觉来的。不觉从哪儿来？不觉就是由无明来的。那因为这个东西它没有头了，没有始嘛。这还底下呢问的，这底下问的更奇怪的，说西方的净土那个莲花能够生人，但我们住的这个世界也有莲花，那怎么不能生人呢？你看这个事儿。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莲花生人，怎么生的？莲花化生，那是念佛的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人不是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呢都是由父母所生的啊，那西方极乐世界人，我们这个人念佛的人生到西方去了，这个人怎么来呢？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莲花里啊，莲花就像胞胎一样，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分九品啊，花开见法。我们娑婆世界这个众生为什么不生人？一个，这是我给你做回答的，释迦牟尼佛呢没有这个愿力，他说我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莲花，你哪一个念我释迦牟尼佛生我娑婆世界上来，我这个莲花能生人的？佛家没这个愿力。他说我听了几个月的经，头脑没有开，还是业障深重，还是其他的原因，可能种种原因都有。反正业障深重这个原因呢，也是大家共有的，不是你一个人有的。这是一个这个呢，这是反正都是他说请问和尚，十方三世一切佛之外还有佛，这还有佛是指谁？如何解释？这个十方三世一切佛之外还有佛，这个话从哪儿来的？十方是要空间的，三世呢是要时间，一切法，世出世间一切法都包括在时空当中，都不是时空当中。佛是无量无边的，说十方三世之佛之外还有佛，如果说在十方三世之外还有佛，那也把它捞得来，摆在十方三世之内。 啊啊，我跟你这么讲啊，说是那个佛，十方三世之外还有佛，十法界之外还有佛，还有佛也把他捞得来，摆在十方法界里头。这个呢，就是初发心的人呢，都有一些个，也不是说是好奇，就有些个想法。他说那么多的佛，既然讲到十方三世一切佛呢，那就什么佛都包括在里头，啊，十方三世佛以外就没有佛了，哪还有佛呢？啊，如果离了十法界之外，还有任何一些法，不但是佛，都要把它纳入在十方三世之内，它不可能完全没有的，啊，没有的，啊，而且现在呢。特别初发心的人听这个听经，这个经中处处讲佛啊佛啊佛啊，东方佛西方佛啊，北方佛南方佛五方佛啊，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讲了这么多的佛，这个佛在什么地方啊？啊，佛就在人心里想吗？在什么地方啊？啊，佛不在你心里想吗？你说佛不在你心里，在什么地方？每尊佛成了佛以后，都有他的国度，就是奥土啊，就是我们众生也有佛国度啊，啊，这叫做呢依报国度。你说我们现在修的人因，感的人果，做了人了，做了人等在什么地方啊？啊，就等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十法界的众生都有他的依报果度，那地狱法界，地狱法界也有他的依报，啊，刀山剑树十八地狱之无。这个什么东西，这叫做无比地狱啊，地狱多了啊，那就是他的依报国土啊，那他的报啊，你说成了佛了，成了佛了也有他的国度，释迦牟尼佛成了佛呢，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国度，就佛来讲，这是佛大权示现的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的报度啊，啊，那个报怎么修的呢？是阿弥陀佛在因地中发48愿，发了愿以后，不能说发了愿就能够成就西方极乐世界啊，啊，发了愿以后要行菩萨道，以怨恨，以这个恨填这个怨的海，海怨像大海一样，我们一天到晚终是无边誓愿度，那个怨呢，就是嘴挺含含的，人家那个佛菩萨在这印度是发愿的，他发了愿以后，他认真就去做。填这个愿海，而且他这个愿呢又是个善愿啊，度众生的愿，所以他的果上呢就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阿弥陀佛的报土，那个报土呢还是他报土，为了教化一些众生的。阿弥陀佛的实际上的报土呢，那就不是这样，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有四种啊，凡圣同居净土，方便有余净土，十报庄严净土，那个十报庄严净土，那是阿弥陀佛自报身的，自受用的。佛佛都有自己的报土，啊，东方药师如来他有他的报土啊，啊，那你要是看到经那个多了，啊。下文到了这个开记显本的时候，你看释迦牟尼分身化佛啊，那也都是佛啊，而且这个佛教化的这个国度分身无量百千万亿啊， 在《繁盛同居图》、在《方便有余图》、在《时报庄严图》里都有佛的化身。啊，佛在什么地方呢？你呱呱听到名字，说是十方三世一切佛，十法没有边际。看过《金刚经》的，啊，东方世界有边没得边了，没得边儿。西方世界有边没得边嘞，没有。比如说我们站在娑婆世界，哦，看西方极乐世界，过十万亿佛土在西方，啊。如果还有一个国度在西方极乐世界之西，他就喊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叫东方了，啊，没有边儿，而且没有边儿，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佛的国度没有边际，没有边际的，啊，没有边际，所以这个小佛啊，这是佛的国度。佛的报身、化身，佛的功德、智慧、庄严啊，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啊，百千三昧，那你要是说是佛讲这个三十二相，三十二相那是，粗之又粗了，就是拿一个三十二相，还要百劫众相好因。这个呢，这个也不算是，也不算不了是什么问题啊。现在呢，我们这个接着讲经，昨天讲的什么经？而是四部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千大波阿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诃罗伽等大众，见舍利弗于佛前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心大欢喜，永耀无量。这个第五是四众欢喜，有长文，有偈颂。长文分三，一个是经家受众喜，第二是陈供养，第三正解释。这是第一，经家受众喜啊，就是借机经藏的人，南上去的四部众。比丘、比丘尼，出家二众，优婆塞、优婆夷是出家在家二众。天龙夜叉千大波阿修罗乃至于这个罗诃罗等呢，这是天龙八部啊，四众八部，就等于是等啊。见舍利弗于佛前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舍利弗，开权显实灵解以后，所以佛呢给这个舍利弗受记作佛，上面说的华光如来，心大欢喜，永耀无量，这是四部众天龙八部都生欢喜，欢喜，欢喜就是欢喜就是随喜呀，舍利弗成佛了，大家都欢喜，都随喜。个个唾身所住上衣以供养佛，是即梵音，梵天王等与无数天子亦以甜妙音。天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等供养于佛， 说散天意住虚空中，而自回转，诸天既要，百千万种与虚空中一时俱作，欲种天花啊。这段呢是陈供养，见佛啊，这是佛法的规矩啊，见佛要供养。拿什么供养呢？唾身所住上衣，上衣啊，不是说我们说上身穿的衣服啊，上身呢，上衣呢就是贵重的衣服，称为上衣。那么上来即讲是四部八，四众八部啊，各个脱身所住上衣。在家中就不谈了，出家中，这比丘比丘尼啊是出家中啊，出家中三衣在身，三衣是不能离身的啊。那么现在这里脱身上衣以供养佛，怎么讲呢？像这个大品经中啊，有三百比丘闻佛说般若经啊，也是永耀欢喜，个个都把这个僧伽利衣，就是大衣啊，而用供养。龙树菩萨到大造这个大智度论，把这个意思呢做了解释，或者是王相为法啊，以法众故，王借了这种事项啊，说是我这个衣不能离身啊，就等于是为法王躯一样啊。贺云呢，当日更得啊，我虽然是以上衣供了佛，哎，但是我又得到了啊，还不是这个衣不离身之意。若是要表法来讲，袈裟坏舍是声闻正真之道，今唾衣供佛，表其舍小乘法智，取无上菩提，这就脱身上衣以供养佛。这是说这个出家众，那么其他的梵王啊、天子啊，各以天妙衣，天人穿的这个衣服不是我们人间穿的，我们人穿这个衣服麻烦又重啊。天人什么叫天人呢？思衣一来，思事事之。你说我想衣，想什么穿衣服，一想就一想就穿到身上的，穿得蛮好的。很妙啊，你看这微妙不微妙啊，因为我们这个衣服就麻烦了，还要买布找裁缝，说天妙衣。而且天人穿这个衣服呢，也不像我们这么重。到了这个四禅天，他那个衣服啊，不得衣服，像穿衣服一样。欲界天人穿的这个衣服，那就微妙不可思议了啊！最重的也不过几两重，啊，几两重啊，最重的也不过半两重，这个半两有多重啊？几千重。所以称为天妙衣，这是做那种供养。所散天意住虚空中，而自回转。回转的意思呢，就是回向的意思。啊，回向，供养是因， 这个因呢，它必然要取果的。还有这个诸天纪要，纪是舞蹈，要呢，就奏的这个种种要器啊，升管笛箫这个东西啊，来供养佛，这是成供养，这个文中一看就晓得了啊。底下呢正灵节，而作誓言，伏悉于波罗蜜初转法论，今乃复转无上最大法论。而作誓言是领系权，领解《法华经》之前的实权。今于波罗蜜复转无上最大法论呢，这是领实。全是都灵，无上法轮波罗蜜初转四谛法轮，今到法华会上呢转无上最大法轮，没有在这比这个法再超过的，没有比这个法再普遍的啊，故言无上，而是诸天子欲充现此意而说戒言，用偈颂来重说的啊。系与波罗蜜转四谛法论，分别说诸法无众之生类，今复转最妙无上大法论，是法甚能甚深奥，少有能信者。释迦牟尼佛在鹿野园为四无比丘转苦寂灭道四谛法轮。苦寂是世间因果，道灭呢是出世因果，分别说诸法是分别这个四谛之相啊，五众之生灭，五众他们叫五众，五众就是我们这个五音啊，舍受想行受想行识，舍受想行识。五音是苦的，这个苦从哪来的呢？是烦恼造业感的这个苦果，是由寂地产生。凡是生灭之法，有生就有灭，生必须灭，马上就灭了啊。生灭之法既然灭了，这叫做呢，这叫做灭地。能够灭这个苦寂二地的这个方法就叫做道地啊，就转这个四谛法轮啊。今复转最妙无上法论，今呢就是指这法华会上开权显实说这个诸法实相啊，这个法呢甚深奥，一些声闻辟支佛所不能知，不深奥吗？我从昔来数闻世尊说，未曾闻如是神妙之上法。世尊说是法，我等皆虽喜。大智舍利弗，今得受尊记，我等亦如是，必当得作佛。于一切世间最尊无有上，佛道普思义，方便随意说。我所有福业，今世若过世，即见福功德，尽回向佛道。这个是第二，舍利弗自己述说，灵劫以后 孙行回下。我等，我呢就是舍利弗自称等呢，还有他这个1200人众。细来要进，就是《法华经》之前经过40余年，要远呢，那是从大同至圣佛以来啊。未曾闻如是深妙之圣法，40余年避而不宣，久莫思要。现在到了法华会上呢，说了，世尊说是法，我等皆遂也。是法就是指上来开权显实啊，这个法，是法，我等皆随喜，随喜功德，随喜什么呢？大智舍利弗今得受尊敬，我等亦如是啊。他这个随喜功德呢，就非同寻常了。说这个随喜，后边这个四句。所有福业，过去现在乃至见福功德皆回向啊。如果说在法华会上舍利弗是智慧第一，他领写了上边呢，得以受记作为华光如来啊，是身子呢在诸大弟子当中跟最利的成罗佛了，给受了记了啊。那么问呢，除了舍利弗以后还有好多的大弟子呢像迦摄啦这个善机就是满慈啦，诸大声闻都是佛的大弟子，还没有灵解呢啊，四众何人而现乎呢？他这个地方呢说是呢，我等亦如是啊，我等亦如是，这只是上边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这些人啊。除了舍利弗以后，其余的诸大弟子，像迦摄啦这个满慈啊，诸大弟子都没有灵解的。这个四众什么人先理解的呢？好像是这个根更利啊。四众当中啊，天人众当中也有三根，根基也有利也有钝啊。那么既然有三根，上根的人就跟舍利弗一样啊，中根的人呢同四人，下边呢受这个迦摄、目犍连等四位大弟子受记啊，这属于中根人。下根人呢同这个500弟子受记，那么说是这个四众弟子当中也有上根人啊，也有上根人嘛，就跟这个舍利弗一样啊，我等亦如是，亦如是跟舍利弗一样啊都开权显示，最起码争一个出诸位，必当得作佛。舍利弗已经受记作佛了啊，那么这个四众当中啊也有上根的立志的啊，文福给舍利弗受记啊，他们也受记了，也得受记，必当得作佛吗？于一切世间最尊无有上，佛道颇思议，佛的颇者是不可也啊，就是不可以颇思议啊，很难，难思难议，方便随意说。 有了方便才有真实。这是我所有福也，今世若过世，即见佛国的，即见佛功德，尽回向佛道。这是呢，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凡是做一切佛事、做一切功德，这个回向呢是非常要紧的，回向。我们每一天做早晚课，不是上来现前清净众，回向三宝众龙天吗？这回向的地方多了啊。总结来讲，回向有三重意义：一者是回因向果；第二呢，回事向理；第三是回自向他。一切功德，做一切功德，虽然你这个功德做的一切事情呢是很轻微的，你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哪怕是搬一块砖头，用一块瓦，这个功德很小啊，可是呢，事情看来很小，如果你要是能够加以回向，这个功德就大就大了，尽回向佛道。所有做的一切福业都加以回向，上殿也是陪福的，也是陪福的。这回向，回因向果，因这种所做的乃至于微小的事情，那当合掌小指头都回向佛道吗？那个当合掌有什么多大功德？这还不变能啊？一举手就行了，阿弥陀佛，这个还不变能啊？当然就这么一点东西啊，就这点功德都能够成佛，尽回向佛道，这是回因向果。回事向理，凡是做一切功德呢，都属于事项，布施啊、持戒啊、忍辱等等，这都是事项。回事向理，什么叫做回事向理呀？什么叫回事向理？事都是显理的，理非事不显呐，非事不显。我们要是正果，要是成道，无入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正的呢，都是正的这个理，正的是实相之理，实相不是理吗？你说我这个开了悟了。杯子落地开了悟了，他有个什么东西拿到手上的悟就是悟这个理嘛，回自向他更重要了，我把我这点功德不作为我自己本身的仇报，说是我将来我做这点好事，我要给我的父母将来嘛消灾免难，我不是儿女聪明智慧考上大学，这个都是胡说八道这功德太小了。前天有一个人，他带一个牌位，给了200块钱，说我这个200块钱回向我的父母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多回向一点嘛，回向法界众生，这功德就普了，回自向他，说是回因向果，其生转大，这个就是要求怎么要求我们这个心，在凡夫地上想做一些佛事，要求这个心呢，心要宽大，扩大不要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自己。你看有的人念佛，他一天到晚那个念佛珠的念佛，到了晚上呢，他往这个香炉上一扒拉，他说我将来是当钞票用，人家念佛都成佛了，他念佛呢当几块钱用，买几个大米油条，这个多可惜啊！所以一切法都是看我们这个修行的人的用心所在，用心大，心就大。所以最后到了这个地方呢，《法华经》 蓟门开卷，蓟门开卷显示有三周说法，这个第一周就是法说周到这为止，啊，嗯，到这为止，啊，法说周下边呢，那咱是正式的譬喻品，第二譬说周，嗯，譬说周有四段。词品就是这个譬喻品啊，譬什么东西？既然是蓟门讲开山显实，就是开山显一，那么这个譬呢，也就这个譬喻，用这个譬喻解释这个开山泉显一时啊，这个譬喻啊，嗯，这第一。第二，信歇品中名中根灵血。第三呢，是药草玉品，是如来速成。第四，受记品是于受记。嗯，啊，这是讲的，现在是第一啊。正譬开山显一，开山显一之中呢，分为两段，一个是请，第二是答啊。现在是请，嗯，儿时舍利弗不佛言：“世尊，我今无复一回，亲于佛前，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世诸前二百心自在者，系诸学弟，佛常教化，言我法能离生老病死，究竟涅槃。是学无学人亦各自疑，离我见即有无见等，未得涅槃。而今于世尊前为所未闻劫堕一合，说善哉世尊，愿为四众说其因缘，另立一回。这是第一个呢，是请啊，舍利弗啊，开了悟了，入了道了，嗯。无复一回啊，亲自在佛前蒙福受记，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这个记的就是最高之记，成佛之记，无上正等正觉。嗯，这个记呢，不是一般所说的这个八相成道这个记，嗯，啊，是究竟佛果之记。那么舍利弗自己得受记了啊，他关心同道的人，他说我们还有那么多的人呢，都是我们同参道友啊，他们还没受记呢啊。系诸学弟啊，就是前二百人心自在者，这段文当中呢，开始呢是舍利弗自己述说他已经没得疑惑了啊，但是呢他没有疑惑了，这还一千二百人都是我自己同道的同参道友啊，他还有呢。嗯，底下呢到了善哉世尊，愿为四众呢，嗯，那正是仆为四众来请佛说的。你看看，嗯，舍利弗蒙福受记了，原来呢他是个二乘不发大心，蒙福受记以后他的任务就多了，工作这个工作这个担子就重了啊。受了记以后怎么办呢？受了记以后不是我就现现成成的 佛给我受戒了，我就去成佛家，那不行哎，那还要长时间叫具足菩萨道，啊，要行菩萨道，啊，张师傅不是说的吗？啊，说这个道理要大家要知道啊，还要长时间的行菩萨道，最后才能够成一个圆满究竟的无上正等正觉的佛。舍利弗受了佛的戒以后，受了成佛的戒以后，他现在呢就关心别人了。原来二正是不关心别人的，像个粮车路车一样不关心别人的啊。新受戒了啊，这个心运大悲啊，开始就起运自己这个大悲心啊，关心还有我的同参道友，他们还没有开悟，还没有受戒，要请佛为之说法，消除他的疑惑啊。这个说法呢，就是请佛就拿这个譬喻说的，要因缘说，何故前说三，今说一？须生命其所以然，凡夫亦有一听便悟。凡夫就是那个四众弟子，四众啊，天人党也有劣根的，同舍利弗一样，他也灵写的。我等亦皆得，我等亦如是，必当得多福。这个千二百人，这是属于中下根人，所以要加以譬喻。在那灵写，凡夫亦有一听便悟。今千二百人，这个千二百人从上以来闻佛的料开显、广开显啊，种种的殷勤诚叹，身子就舍利弗灵解了，得了受记了啊，有的龙鬼都能够引列孙喜，为什么这个千二百人还是处于迷惑不解当中呢？有两种意思，一个是久滞，第二呢入味。虽然上边人天四众啊，有的跟力的跟身子跟舍利弗一样都灵解，都能做佛，这千二百人为什么不能解呢？这个千二百人因为智修小乘，这个智作心呢不是一生一世的，智久了啊，所以这个智情难化，虽然闻正说法说一周，他这个疑惑还不能解啊。第二呢，入味解即破，入味解，入味解即破之啊，智破就入住。但是入了小乘的果位也是很难破的啊，入了位了啊，所以这个小乘啊，这个智性是蛮深的，所以这个闻法说咒还不能够去这个智，要等到佛说这个譬喻以后哦，他们才开悟，开始悟入佛之见，这根有立顿。而是佛告舍利弗：我先不言，诸佛世尊，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说法，皆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是诸所说，皆为化菩萨故。然舍利弗，今当复以譬喻更明此意，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是的，这根有立顿，直接法说不能理解，所以加以譬喻。 这个词中先不言啊，我先不言，我以前不是说过的吗？啊，这诸佛智断以种种因缘譬喻方便说法，法说周礼像是说了又说的啊。佛从上以来种种因这个譬喻言辞方便说法，这个方便说法目的是什么？皆为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不是说跟你说了又说的吗？种种因缘譬喻都是为了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呀。方便说法就是方便，为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呢，那就是真实。为是实权啊，权意在实。世诸所说皆为化菩萨故。然舍利弗今当复以譬喻更明此意。上来已经说了啊，还是智而不解，云何智教迷难不解啊？这就是呵斥啊。何时就什么叫他法分图强啊，进行理解。然舍利弗以下，然舍利弗啊，是引解难为。你不解也不能怪你呀，你这个根不是那么利，是中下根人。所以呢，说了法说咒以外还要说这个譬喻，皆也难为，令其速进，赶快呢加工进步。所以允许譬喻之说，今当复以譬喻更明此意。诸有智者以譬喻得邪？闻说譬喻能够理解，那还是智者啊。如果是三周说法，法说周、譬说周、因缘说周都不能理解呢，那就不是智者了，那就不是智者了。这底下呢，底下是正说了，正说譬喻了，正说譬喻。有长文有重诵，长文当中除利辟第二合法，讲的这个譬喻与这个合法，就是用法来这合这个譬喻。法也好，譬也好，相互之间有广有料。如果说是譬喻料，而合法合得广，那应该是先作何文来对譬境啊。知了合法的时候呢，更需委细消之。若是譬广合料，譬喻说的很多，合法的时候呢合得很简料，怎么办呢？应该晓得世尊说这个譬喻不是随随便便说到玩的啊，岂可徒是幽言呢？那么你这个用法和消这个文的时候就应该委细消失。何但料对，这个底下正是举譬，正是举譬当中有总譬有别譬啊。总譬当中一共有六文，一个是长者譬， 第二是舍这聘，第三是一门聘，第四500人聘，第五是活体聘，第六三是子聘，这个第一，这第一是什么呢？长者聘这个大富长者，以世间的大富长者譬喻如来这个你舍利弗，若国以聚落，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者，记住通谱。这个譬喻的正文，我想今天呢就讲到这儿了，明天呢，我们再来介绍。